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五啦，就嚟放假啦，就嚟过年啦，我系小张张。 早晨，我系小曳曳。 早晨，我系龙马精神强。 哇、啊，非常好啊！呢、這个周末边度最多人？ 全香港度度都多人。 应该系呢个 大球场，以至铜锣湾 系啦。所以其实已经讲咗嘅就系会系封路嘅、啊，所以大家如果听日要去呢个铜锣湾嘅话，就要睇路啦。 星期六睇训练，星期日睇正式球赛， 仲 有星期日开始。星期日开始，年宵市场正式开放。 哇，又要买花啦，好忙啊！ 好事同埋开心嘅事一浪接一浪啊！ 一於系咁， 祝福我哋嘅香港嘅话，喺今年龙年嘅时候嘅话， yes！ 你一齐又更强。 好，嚟加油！风骚爆人，陪住各位香港人一齐过开心新年。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55%。我哋而家未睇波，不如听下波歌先好唔好？嚟，今日嚟，加油，射啊！点搭衫啊！听呢个开开心心、风骚骚、傻傻更更嘅风骚白人啊！全城一齐嚟玩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沿岸几阵雾，下昼天气温暖，呢几日都系吹微风啊，稍后转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嘅两阵嘅微雨。星期日啊，听日风势较大，星期日潮湿，仲有数天，天气又稍凉，保重身体，个个开心心、风风骚骚嘅新年啊！新年时有雨嘅气温会显著下降少少，不过唔会话好到一只唔食嘅。我哋有呢首歌曲打住幕 ，Cup of Life。下周同你玩游戏，亦都有我哋嘅大点唱声，可以带嚟17238。当然仲有车路的士，讲下同架车车整靓佢啊！新年呢必 会有嘅节目啊，即大家咧食完团年饭会做咩咧？就 系、 是、行花市啦。咁、嗯、过去几年咧，因为呢个疫情关系咧，呢、這、一个干货啊，同埋嗰啲快餐摊位咧就系、是、停咗啦。但今年咧终于重开，大家可以 重出江湖啊！ 系啦， 真 系好开心啊！ 正啊，正啊！ 我想问你哋咧，行花市咧，你系中意逼定唔逼噶？ 我梗系中意逼啦。 我系唔逼噶，我系去啲比较偏远啲嘅花市， 即系三点零。 唔系，我系去偏远嘅花市， 因为花市嗰啲地方， 因为有好多地方啊，无端端你有个球场咁样咧， 系啊， 系啊，总之佢有几盏灯咁嘅时候，你又中入去个有人买嘢， 仲有嗰啲执笠铺头， 系啊，好多， 唔系啊，真系执笠铺头好正噶， 系啊，我去偏远嘅花市， 你今日入去咧，哇，堆满晒喺度啊，嗯，咁贵。两日后咧，咦，少一啲嘢咯。 但系阿马老师，你又啱，不过可能有啲你想要嘢，两日后冇噶啦。 系啊，咪就系咁咯。 系 又少咁啲咯。 虽然多两嚿，但早啲享受。 陈太又挂个牌喺度已订，李小姐又已订。 我怀疑系假嘅。 我真系唔知。 唔系啊，佢系会令到你有种感觉。 快买快买， 快啲买啦！因为啲靓嗰啲花，尤其是你讲嘅话啲兰花咧，咪要写住嘅。 系啊， 陈太啊，唔知边间。 住宅。 系啊，你都唔知有冇咁多。人哋订咗你就搬走佢啦，你又摆喺度。 我都觉得系啊，如果我，譬如话我马老板，我订咗十万八千蚊，你仲一困咧，我两个吉仔啊嘛， 点会仲摆喺度？ 你而家讲紧嗰啲嘅就即系烧到好似炮仗一串咁嗰啲嘅兰花嘛， 系咪？ 如果系咁嘅话，我会觉得你第一时间应该嘅就系将嗰啲纸嗰啲嘅胶袋咧要包住啲花噶啦。 系啊， 如果唔系嘅话，佢会真系会困甩噶。 我知啊。 同埋，其实好多时候我系睇你几多窗噶嘛，我 系 睇你几多个冧噶嘛。 系啊。 如果有买花嘅，你都知道噶啦。水仙花嘅就睇你有几多窗嘅。有时你会数嘅就嗱呢一啲嘅话咧，唔知可能系过到年三十万啊或者咩。佢就会飙噶啦，系、因为咁样嘅话咧，佢会特别贵嘅。 啱啊！ 所以如果你话你讲紧嗰啲真系马老板买咗一啲兰花， 十万八千， 马老板唔叫你即刻快脆脆帮我封咗佢，跟住帮我摆去后边啊！你见到位， 然后叫话边个开部车嚟？ 系啦， 手痕有呢个人搣下， 冇可能会摆喺嗰度噶，太危 险 啦！所以我估系假噶。 系，喂，有时咧， 你又似你话呃咗我咁耐，我嗰盆花王 冇咗。我自己估计嘅啫，我谂有好多就系从事就卖花嘅朋友嘅话咧，好可能嘅就系啦，亦都未必系嘅，系。不过你知我嘅咧，我做人真系比较阴谋论嘅。 嗱，我都系，你又撩起我嗰啲贪心症啦。 系啊，我知啊，你啲贪心虫又开始。 我得闲写几张马老板嘅黐喺 度。诶，你我想问你哋有冇试过去拎好大波嘢走啊？其 实 咧有一定嘅难度嘅啦。我见到咧有啲车主咧，佢已经保护得好嘅，即 系 包好晒啦，绑喺个车顶。但系你知你开车起码都七八十， 缝缝声 系咪？缝缝声翻到屋企咧，分分钟都可能少咗三分一。咁我有一次咧，因为拍唔到车，大家知道，尽量真系唔好揸车去嗰个花市附近，尤其是维园呢啲咁龙头嘅地方咧，你系拍唔到之余，你入唔到个区啊，你架车净入唔到个区。好啦，咁嗰次咧，我就懒醒目啦，拍比较偏远嘅停车场。哇！但后来我买咗棵都唔系好大啊，即系叫大大地嘅桃花咧，捧住一棵树行翻停车场，又俾人困。又大風，跟住又 冇嬲，一定發脾氣啦，係啊，一路行一路到， 同埋到最後， 係啊，跟住一上自己架車，砰咁， 得翻兩棵，得翻兩朵花，塞入嗰車嗰度， 又係一個過程，枝桃花枝，跟住又俾人鬧。 你有冇試過啊？即係你要搬啊，都係一個過程。 我係好小心嘅，我係最艱巨就搬盆蘭花啫， 即 係 蘭花係，因為驚佢甩啊嘛。 係啊，但我会即系 make sure 我自己捧唔捧得起先， 啱啱 系啊， 唔可以担心嗰啲 太大嗰啲无谓啦， 唔系嗰啲你一定要有人送噶啦， 系啊 系啊，唔好自斤小失大， 真系小心翼翼咯，系啊咁咯。 但系其实你讲开咧，头先呢一样嘢，我觉得真系心态上咧，你有冇试过去睇噶？譬如我可能嘅就系话一大撇地方都系摆晒呢啲咁样嘅，话好多窗嘅兰花，跟住你会见到嘅就系即系写住马老板嗰啲话啊，真系特别靓噶，你有冇呢个感觉啊？ 系啊，我真系想 有主。 搣咗 佢啊！如果真系靓啊， 系 嘛？ 特别靓， 特别靓嘅。咁边个啲系咪特别差咧？其实又唔系，但系唔知点解俾 人 买 咗 嗰啲，你又会觉得佢就话吓真系 OK。 喂，如果我真系 光， 真系调转，你都认唔认得噶啦？ 应该认得的。 认得的。 应该认得的。 是喎，而家仲可以用手机影低 咗相 喎。 啊，是啊，你唔好咁衰啦。 千祈冇，千祈冇啊！ 我冇做啊。 做生意呢一样嘢一定要有诚信。 冇错冇错。 系佢嘅就系佢 嘅。O K。 虽然话咩，有时咧海鲜都有啲同你换咗一个代蟹啊虾嗰啲，但系呢啲系另外一样嘢啦。 但系个问题系你唔会再去。 就唔会去啦，系啦， 咩事啫？ 喂，头先阿 Joy 讲嗰啲咧，去嗰啲比较偏远嗰啲咧，其实佢啲咧就叫做实用派，真系净系买自己要嘅啫。但系我点解头先问你？你中意逼啲定唔逼啲咧？你信唔信嗱？如果去逼嘅地方，人哋话嗰个人流咧，其实系旺啊，即系叫做沾下啲人气。 系啊，梗系会啦。 吓，所以如果你嗱，我以前都咁嘅，譬如话维园咪今日礼拜日开咁啦，我会拣星期一，即当大家翻翻工，但又未正式到新年咧嗰段日子行咧，你啲铺头大部分开晒啦嘛，但系又唔会太多人， 但唔够平。 如果你要平，你要等到最后嗰一日嘅 三晚嘅凌晨四点啦。 系啊， 你试过未啊？我试过啦， 我 试过，好开心。 因为你不断咁减价噶嘛。 系啊， 系啊，嗰阵时候就系有啲，通常都会有一啲嘅大学生，系嘛？ 我最中意帮衬嗰啲年青人。 系啦，佢哋就会买啲比较就系特别啲嘅嘢嘅，系啊，枕头啊，得嚟嚟去都系嗰啲嘢咧 ，cushion 啊，有啲特别啲嘅字句喺度 啊，嗰啲咁嘅嘢。咁你又想啊支持下班咧，即系后生仔啦，咁样，佢哋系想试下就自己做生意嘅。 做生意。 差唔多时候嘅话咧，如果真系觉得啲货窄得好多，你就要减价噶啦。 梗系要啦。 再去到尾升嘅时候咧，就跳楼 啊！力竭升势啊， 系啊，即系所谓嘅， 系啊， 跌落系平到咧，希望就要咩要钱唔要货， 梗系啦，你攞咗啲货都要 都要 钱， 运送都要钱， 最贵系啲运输， 系啦。 但系我觉得好好玩嘅，即系成件事系好好玩嘅， 系啊， 当然都会有蚀手啊蚀咗而离场嘅， 都唔紧要啦， 但系出年再嚟过， 冇错。嗱，我试过行通宵，行到六点钟，然后去食早餐咧。好开心 啊！你有冇企人当我阿姐仲要唔要？ 我唔， 你唔会系嘛？ 我觉得翻我一定会买嘅，我唔会 早啲买系啦， 真系。 嗱，今年咧佢哋讲咗噶啦，即系如果真系买唔到嗰啲咧，会有啲车去一啲老人院啊，一啲嘅机构 系 捐赠出去， 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冇嘥咗佢啊嘛， 系啊，冇嘥，系啊。 又诶，好耐好耐之前嘅话，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佢都会有啲时间会俾你嘅，就系好平减平减贱咁样，希望你哋可以买晒翻去嘅。但系咧就有一段时间就系好多人好似。你咁嘅心态啦，就系咯，高峰时候唔买，一路等到嘅就系凌晨两三点 未咧， 我等你减价，等你减，大家咁样斗落去嘅话，真系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嘅就好多时候你会见到嘅就系，唉，都唔想话即系搞到咁样嘅时候咧，有啲嘅就净系将嗰啲花咧一盆盆嗰啲啊，整烂佢嘅，掉埋一边嘅，嗱咁样我觉得真系好嘥啦，系咪先？想买花嗰啲又买唔到。系咪啊？卖花嗰啲人其实你又赚唔到，咁 其实 我觉得系大家都唔 好。 同埋你要谂下，其实花农真系呢一批嘅啫， 系 咪？你做生意都好辛苦， 冇错，帮下人啦， 啱啊，冇乜所谓嘅，我觉得 冇错， 多买少有少买，但系点都好嘅，你屋企都一定系要布置一啲即系 新年 气氛嘅嘢咧，系会令到你过年嘅时候系会开心好 多， 唔可以空溜溜嗰间屋。 系啊，同意啊， 系咪 啊？ 系咯， 唔单止唔可以空溜溜，着干干净净啊！ 系啊。我执好啲嘢先 吓，嗱咁如果大家中意行逼嘅，咁或者行唔逼嘅咧，食环署咧今年咧个网页咧会有红色、绿色、黄色嘅， 哦、 即系黄色咧就已经开始多人啦，绿色咧就系冇乜人，咁红色就非常 劲多人， 劲多人 会咯， 吓唔会咩啊？你意思 我唔会睇呢个指标咯， 嗯、 我想去铜锣湾咪铜锣湾， 咁有啲人或者会唔想逼咧，带老人家细路仔，你知唔知带细路仔咧？其实最大问题系咩啊？你拖住佢咧，佢系咁顶住人个 pat pat 啦，因为佢太多人。咧佢咩都睇唔到， 系啊！ 咁所有爸爸妈妈咧，唯一做一样嘢就系摆上膊头咯。我见到个个爸爸妈妈都 我都试过嗰阵时有个即系屋企人嗰啲女啦，好细个噶，就我骑膊马， 你骑佢膊马， 你骑佢啊， 你骑膊马。 咁所以就由细到大都好似我咁样，系咪高唔到？系咪？ 你骑佢膊马， 佢骑我膊马， 我都估到 咧。十年后咧，佢依家高过我，我同你讲。你翻嚟，佢因为去加拿大读书， 再俾你骑过。 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我是望着你像密密挂满的记号，正是运命我曾搭着围绕指我路，到处去疯，到处去看，代入暗箭，方知太糊涂。真心被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性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 爱情陷阱啊， 爱心中激荡，这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逼我遇上。 星期日早上10: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跳风 show 快活人。今日记得有点唱嘅时间喺12:30后出现电话，同埋1872388。先听听10: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退出2023电竞足球赛事，指相关游戏程式未能正确显示 Hong Kong China 参赛队名。足总会长贝君奇表示，电竞队在比赛现场的荧幕发现展示只写有香港而不是中国香港，足总考虑到问题较敏感和有需要正视，觉得只是写香港是不适宜，退赛亦都是为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贝君奇在一个电台节目引述主办方表示，是游戏画面赶不切改动，但足总认为需要按照原则，加上赛事会直播，令人感觉不适宜。被问到星期日国际迈阿密将在香港大球场跟港队踢表演赛，是同港队踢表演赛部分宣传品印上 Hong Kong Team 有没有问题，贝君奇说没有问题，因为性质上是表演赛，不是正规国际赛事。潮流嘉年华将首度登陆香港，下个月22至24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昨晚出席项目的发布会。杨润雄在社交平台表示，项目得到文体旅局的文化艺术盛事基金支持和资助，主办方预计可吸引超过3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潮流爱好者来港参与。非常兴奋能够引入这项盛事来港举办，提到香港是在亚洲区唯一主办城市，认为足以证明香港作为盛事之都的地位。 同时有助推动城市经济，而本地潮牌潮人亦都会有更多表现嘅机会。他又说，项目集合音乐、时尚、运动、潮流、艺术、美食等多元化活动，亦都会举办国际重量级表演嘉宾的演唱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春节前夕到天津考察，探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习近平昨日上午先到西青区新口镇第六埠村实地了解去年洪涝灾害之后当地农业生产恢复等情况，看望受灾民众。同日下午亦去到天津古文化街察看节日市场供应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等情况。美国当局批准实行计划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与伊朗有关的目标，包括人员和设施等。官员说，打击行动会持续几日，视乎天气情况决定开展时间，同时强调美军有能力在恶劣天气之下打击目标，但倾向在能见度更高的情况下执行任务，减少无意之间击中平民的风险。美国驻约旦基地日前遭受无人机攻击，三名美军士兵丧生。美国评估之后认为无人机属伊朗制造，袭击事件带有亲伊朗民兵组织的色彩，伊朗否认同事件有任何关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沿岸有几阵雾，下午天气温暖，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咁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潮湿，随后两日天气稍凉。农历新年前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68点，升202点，总成交金额35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97点，跌42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82.4，升10.6；恒生中国企业53.66，升8毫；怡富基金15.92，升1.8；友邦保险60.95，跌2毫；美团64.7，升6毫；阿里巴巴71.35，升3毫；比亚迪股份175.6，升3毫；理想汽车115.7，升6.5；港交所238.4，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9，日元146.41，瑞士法郎0.858，加元1.338，人民币7.181，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6370点，升359点。港金报1917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2.7美元，卖出2053.3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Tiffany 同你跟进翻出边嘅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就去到文朗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水街。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都比较多车，龙尾排到交易广场。后少少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湾，告士打道近警察总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挤塞，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都比较多车，龙尾排到翠屏南村。 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林地石矿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都比较挤塞噶，龙尾而家去到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三号干线落赤葵坊、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仲说白术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这段感情还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号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继续风骚快活人啦！世界上有啲嘢咧，我哋虽然冇拥有过，但系曾经拥有一阵都系好嘅。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时咧，都会谂下啊咁贵，我就算买唔到咧，有一少少试用下都好啊咁样。上海图书馆咧最近咧有张凳好红，点解咧？咁啊个个第一时间咧一早去就希望咧可以坐到呢张凳，因为唔知边个咧网上咧首先就话喂，你哋知唔知呢张凳其实好贵噶咁样？就话呢一张凳咧，如果系一啲叫做售卖的平台呢，因为佢有啲价钱写埋出嚟的嘛，是要人民币67,000元的，咁摆咗喺图书馆任人坐，咁所以啲人呢而家就专登呢就第一时间呢就希望可以摆嚟坐，就感受一下嗰个感觉嘅，咁 设计师嗰啲凳嚟 嘅，係啦係啦，即係嗰啲 sofa。 系啦， 好即系成张咁挨落，好舒服嗰啲，60几蚊咁样。所以有时咧，你见到咧啲贵车咧，都好多人上去坐下先，拧下个台先，揿下先咁样。同样一条心理，即系就算买唔到咧，起码咧都可以拥有一阵，系嘛？ 凳我啊冇乜所谓，因为我自己响殿堂有张胶凳，我稳坐第一把交椅。 哦，明白明白。 我嗰个胶系胶嗰个壳胶啱嘅，都我第二把啦。坐你隔篱， 我哋霸晒， 唔好意思啊，梁生， 冇问题，我对交椅冇乜兴趣， 我知道你中意坐板凳啊，仲系 懒嗰啲啊嘛，仲有啲咩拎埋出嚟啊， 好开心啊， 就是、傻仔啊，哎、 你都笑啦，够啦，我傻冇所谓，真系冇所谓，我开心、 啊，傻强真系有 傻， 系啊， 傻 强识样啦，咁样噶啦，系啊。回光返照啊！你点解会咁嘅？我有啲担心你，因为有时你唔会咁 Q。好嘢啊！十年磨一剑啊！ 只系为一刀，只系插一刀。 好嘢，开心。 哎呀，我唔会唔会，即系有啊有冇算咯？系啊，点会坐咁样？ 咁啊点咧？即系其实我唔系好明白个心态，即系坐咗之后咁啊点啊？即系同人分享我坐。 即系等于你话嗰啲咩靓车都唔会咯， 我都唔会， 唔会系咪？ 不过我谂每一个人佢哋嗰个 价值观 系啊系啊，即系系咯，唔同嘅。 系啊，最近咪话有啲名牌利是封炒到好贵嘅， 其实我家我有 利是封咗， 系啊， 佢名牌乜嘢，同埋炒到几多钱啊？ 名牌啊， 咁炒到几多钱？ 边啲名牌啊？ 嗰啲你买嗰啲名牌服装 嗰 啲咯， 啲咧英文字母 H 字头嗰个咧、 哦。但系嗰啲系真系唔系一般人系有嘅喎。 系啊， 你系佢哋嘅熟客，佢、 啊、 会佢会留俾你添噶。 系啊， 你有冇试过啊？佢系会叫你嚟攞噶。即系其实可能你买一个名牌啦、 啊， 我嗰啲唔算系名牌中嘅名牌啦，咁样叫做系嗌得出嘅牌子啦。每一年嘅话咧，其实佢哋会出一啲好特色嘅利是封， 好靓， 系会留俾一啲 V I P， 同埋嘅就系佢哋嘅一啲客人嘅。咁、其实佢都有同我讲嘅就系话，如果你唔要，你真系要话俾我听，因为咧系有 waiting list 嘅， 系 啦，系有啲人系真系要嘅。 好渴求啊！ 咁嗰一年我就话吓咁巴闭，好，我又即管去睇下你有啲咩嘢要 waiting list。 你拧住个头咁样去， 梗系啦。我去嗰阵时候嘅话咧，佢。就真系好靓。首先你外边嗰个包装佢已经好靓啦，佢有一个好靓嘅硬盒装住啲利是封， 嗰啲 packing 好靓。 冇错，咁就觉得哇，真系好唔环保。一揭开嘅时候咧，嗰一年我收到嘅嗰啲利是封嘅咧系绒面嚟嘅。 哇，我都收过。 重要嘅就系喺嗰度揭开嗰个位嗰度咧系有粒好似石咁嘅嘢嚟嘅，你明吗？咁、我就觉得哦，咁我明啦。我谂相信嗰个成本都应该几高，仲、有分嘅就系有红色同埋有紫色，有两个颜色。一年我就觉得真系几靓嘅，系啊，咁咯。 依家马老师你就有两个系嘛？两个，头先你 话我两包啊， 两包。 佢每一个利是封咧，佢都系好设计得好特别。 但系佢系设计得几靓嘅。 佢个封面系有一个舞狮，然后有 一 条脷 吓， 有条脷，嗰条脷咧 封住嗰个利是。 系啦，嗰条脷好似嗰啲咧人哋赛车咁咧，譬如话龙马精神，佢个个嗰个吉祥鱼 都 唔同 嘅， 唔同嘅， 即系好似 fortune cookies 咁系咪？ 系啊， 呢 条 脷， 系啊， 呢一个就真系 心想事成啊，好得意啊，真系好得意，系 啊，几好。嗱，其实讲开利是封咧，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嘅。我试过有一年咧，我访问咗有一位嘅星尘嘅设计师，咁咧就 阿坚哥。 系咪佢咧？ 应该系坚哥， 好有型嗰位设计师。平时唔系做呢一啲嘢嘅设计嘅，咁但系嗰一年嘅话咧，佢好想，佢觉得利是封系好能够代表到我哋中国人，因为中国过年系好大件事嘅。咁佢就希望我就由自己嘅本行，佢都系设计啦。但系个问题系，我想设计利是封。每一年嘅话设计唔同嘅利是封，跟住有一次佢就将集合晒自己啲作品嘅话出咗一本书。嗰本书除咗会话俾你听点解佢会有咁样嘅谂法之外嘅话，仲有嘅就系一只佢要设计嘅利是封摄咗喺里面，我觉得嗰本书真系非常之犀利啊！ 超正啊！呢啲珍藏， 佢系 珍藏 嚟嘅。例如嘅就系，我觉得有一个系好靓嘅，嗰阵时候仲系唔系好兴利是封系挑通嗰啲花， 系啊， 嗰种叫做乜嘢啊？ 嗰种叫做带咳。 系啦，带咳嘅时候嘅话咧，佢已经有啦。咁而且系嗰个系咩嚟嘅咧？嗰个咧就系一个嘅，你好唔好炒嗰啲？ 我删咗佢咪先。 咁其实咧就系一个嘅就系带咳嘅嘢系咩嚟嘅咧？佢好似系个走马灯。你明嘛？你里面你摄咗啲钱落去啦，咁你拎出嚟嘅时候个位咪变咗第二个色咯，系啊，佢个底系有唔同嘅色嘅，咁摄啲钱落去。 有冇粉红色嘅100蚊啊？ 冇粉红色嘅100蚊，嗰啲系假嘅，佢应该就唔摄嘅。咁但系最好笑嘅就系好靓咯， 好靓， 系啦，摆啲嘢落去嘅时候嘅话，佢就变咗第二个色。你掹咗出嚟嘅时候咧，又见到另外一个底色，咁其实就好似一个花灯咁样。另外有一个就好得意嘅，就叫做朝气勃勃。朝气勃勃系咩嚟 啊？有声嘅个利是封， 冇，佢真系一条蕉嚟噶， 喂，好嘢， 系咪好好啊？ 喂，好正啊！ 你要封呢一个蕉气勃勃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佢真系一条香蕉。咁 你 派俾人系咪好开心？冇错啦，你就 要 将你嗰条系啦银 纸， 你就将个银纸 折 到好细条，跟住咧喺个蕉个位度塞落去。 喂，好玩啊！ 你拎出嚟嗰时候，你派俾人嘅就成梳蕉咁样咧，就派俾啲细路，系 开心到不得了啊！ 佢系博你一餐嘅啫，佢等你笑嘅啫。我好记得呢两个， 好有错， 呢个几好，真系唔错。 所以我觉得佢就系话，但系有时你又会觉得好唔环保嗬，因为你只不过一次嘅啫嘛。 但我又咁睇。即系过年一次， 系开心心， 冇所谓啊。咁你个招气勃勃咪塞唔到啲10蚊硬币咁咯？ 佢好似有讲过，佢其实硬币系可以塞落去 啊。 但系其实当然唔会啦，因为你个条蕉你就会有个位拱起 啊 嘛。咁但系佢就一条蕉咁样，跟住咧你塞啲钱落，我真系觉得好好。我系最记得呢 一 个，同埋佢另外嗰个花灯型嗰个设计咯。 呢个好啊， 系咪好靓啊？ 好靓，好靓， 我觉得 真係好難得咯、嗯。所以其實有時你不過又咁講，我覺得若果你收到嘅嗰份嗰、那個利是，那個利是封係靚嘅咧，你都覺得嘅就係、是。收嗰個人嘅話，都特別有嗰種嗰種開心，係啊，同埋嗰種心思。你覺得佢就好有誠意地， 有諗 過 俾嗰個人都即係連升兩級㗎啦，即係個形象 加分不少。 係啊， 但係當然，其實每一年我哋都知道嘅就係會有嘥咗有好多，譬如可能利是封、月餅盒，咁有啲人都會將佢重用嘅，係咪？咁但係就係我自己本人啦、啊、有啲堅持嘅，我覺得嘅就係、是、個利是封。都可以見到嘅就係、是派利是嗰個人係一個咩人嚟嘅，係啊， 冇錯。咁聽開香港電台第二台，記得上次攞完嗰啲禮鐘要用啦。 係啊， 好啦，10:48，稍後喺11:00後，校長同你玩遊戲，記得記得。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 梁继章网上情， 迎接更美好的一年，日月转移，岁月更替，周而复始。如果你觉得旧年过得麻麻地，差强人意的话，今日的节目诚意送给你。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请允许一些意外，允许情绪低落，允许努力没有结果，允许自己偶然都是觉得好像一个普通人。这一年是不是付出很多，对未来有超高的期待，但是不尽如人意？其实要知道，不要怪自己，不是你不好，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生活之中总有一些无法预料的意外会出现的。请你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因为就算你不容许，会发生的仍然会发生。人生是没有正确的答案，你认为好的不一定就是最好。请学习放一放，松一松，或者合适的才是最好的。不要觉得自己已经走进走投无路的地步，其实你可能只是情绪走入死胡同，而不是人生走入死胡同。所谓的人生困境是绝望到无力反抗，只要你仍然可以呼吸，就有希望。暂时的不好不代表永远不好，当你想通了，这个问题都会随着时光一样成为过去。当你遇到困难就解决了，解决不到就找人帮手，如果没有人帮手就暂时摆低它。人生这么长，有些困难是的确解决不到的，如果解决不到就试试找人问下朋友问下家人，如果真是过不去，那就暂时摆低它，不要再想。放下执念不是对生活妥协，承认你而家不得不等于将来不得，一时的不成功不代表一世的失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事情就是最好的事情，没有失去就是最好的得到。过去这一年还记得经历了些什么呢？得到些什么呢？失去了些什么呢？如果想不到，觉得好像没什么拿得出来的成就，其实没有得意没有失意就是最好的答案。人生有时平平淡淡才是最真，可以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面拥有自己的岁月静，这个就是幸福。水满则溢，月亏则盈。不要被人家的速度影响自己的节奏，因为人家和你参加的比赛未必是同一场的比赛。不要因为人家的光芒而忘记了自己的追求，你有你的人生，不要被人家牵住鼻子走，不要为了人家所谓的高峰而委屈自己，强迫自己做出改变。一生人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学习，不停学习，不过总有我们学不懂、弄不懂、理解不到的。生活所需必须会的，我们一定会。影响不到你的生活的，就算不明白又有什么关系呢？懂就懂，不懂也无关重要。很多刹那间的领悟都是撞了很多次板才会学到的。找不住的流年，握不紧的时光，过去这一年可能不是好像心目中所想那么完美，不过好坏都是人生的经历，得失都是因果。请感恩你得到的，释怀得不到的，人生本是如此。希望不好的尽成过去，希望新的一年每一个朋友们都是得到最好的，幸福就在你手里面。 Good morning yesterday You wake up And time has slipped away And suddenly it's hard to findThe memories you left behind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laughter and the tears The shadows of misty yesteryears The good times and the bad you've seen And all the others in between Remember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Do you remember? remember? Will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的。 好，快到早上11点钟听《风骚快活人》，好快新闻报告之后就会有今日的校长同你玩游戏。 除此之外，靓妈已经嚟咗啦，1872388，快打电话嚟啊！阵间喺12点半的时候有大点唱， 系点唱可以提早拜年， 系 咦系。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钟头又嚟风骚过啦，咁啊讲一讲呢个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头先都讲咗啦，大家可以借呢个电话做少少拜年啊嘛，系嘛，咁啊靓妈接紧你嘅电话噶啦，1872388，而家可以打嚟登记。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你又知唔知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圈昌中学嘅梁国豪校长？ 梁校长早晨。 各位早晨， 即系好似啲细路仔，我哋啊， 好 大声， 我哋应该要企起身嘅， 好精神， 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 梁校长今日带住， 校长真系好校长 啊，系啊，冇错， 好慈祥， 额头写住校长两个字啊，校长嚟嘅时候咧，谂住今日会点样接受我哋嘅挑战啊？头嗰半个钟我哋问你噶噃，你知噶吓？ 我话呢个心情点样？ 系心情点啊？ 预备好晒心情，温晒书噶啦已经。 系，听讲你好似温书拖咗好多，拖咗好多你啲老师落水系嘛？ 系啊，冇错，帮手出题嘅。 哦 ，OK， 帮手出题目嘅。 系啊，其实又好又唔好。如果即系翻去话俾老师听，喂，你嗰个题目啊，人哋啊，全部估到晒啊， 冇所谓嘅，系咪先？ 我哋唔系紧要在嘅就系即系胜败嘅， 冇错， 系咪？我哋而家都唔系玩呢个， 只系玩嘅啫。 放心啊，上个礼拜有个校长系零分， 唔系啊，收尾又俾翻一分佢。心里又俾翻分佢， 系因为我播错歌曲， 所以你唔使担心啊。 好 好好， 好啦，嗱，准备啦，同学开始发问。好，第一题由小张张发问嘅，有一句英文叫做 The lights are on, but nobody's home， 灯就开咗啦，冇人喺屋企。其实呢句说话系讲咩意思呢？第一，话人虚张声势。第二，话人扮勤力，即系喐嚟喐去，但唔系真系做嘢嘅。第三，话人哋愚蠢。第四，话人有姿势冇实际。 The lights are on, but nobody's home. 灯就开咗，冇人喺屋企。到底讲边样嘢呢？梁校长， 梁校长， 啊，请教下先。 是不是英文系噶嗰阵？ 我数学 嘅，冇问题。 哎呀，我唔系呢系。 开唔到，开唔到嗰份，开唔到嗰 份。哎呀，诶，四个可唔可以重复一次？ 第一，虚张声势嗰啲咩冇料扮四跳嗰啲咧，咪虚张声势。第二，话人扮勤力，即系喂喐嚟喐去嘅，唔系真系做嘢嘅。第三，话人蠢。第四，话人有姿势冇实际， 有姿势冇实 际。啊，校长啊，我觉得 B 同 C 都唔系好啱。 我同意你讲法， 我拣 D 啊，系啊，我同意你讲法，系啊，我都觉得系。 差咗 B 同 C， 即系扮劲啊，点解啊？蠢冇理由嘅。 我一阵间系 B C 嘅话，你好攞， 应该唔会。 我中意你呢句， 你攞开， 我攞开唔紧要，校长 攞咪攞咯，可使死啊！ 好， 不如反正我拣啲攞嘅。 嗰啲有时会专登拣啲 好 攞， 好攞 嘅，系啊，可以你斗气嘅，系啊。 我哋唔系斗气啊，我哋系玩游戏嘅方法啊。 系啊， 咁嗰阵就好老好老。 我拣咧就第一个， 第一个 虚张声势， 系啦， 直觉啊吓， 嗯，即系好似 有啲空城计嘅感觉 啊，冇错， 诸葛亮 系啊，又或者系就嚟而家过年都系咁样噶， 系 啊，你就算你出 开晒 灯，开晒灯具啊嘛，但系就冇人喺屋企啊嘛，咦 ，OK 喎呢个，但系英文会唔会咁直接咧？佢又唔系知道我哋过年系会咁，所以我唔拣呢个。 唔系外国都系噶，人哋话外国有时候啲人旅行咧，出咗去咧，成间屋咧 house 冇人咪照开灯嘅。 嗱，我喺外国生活咗四十几年。 你个咩国啊？你嗰、那个 你唔好嚟， 系咪旅儿国？ 我就 系咪叫唔多国啊？唔多国系嘛嗰个？ 咁校长你拣边个？ 系啊 ，A 校长拣，你确定系 A 系咪？ 虚张声势。 点啊？我哋拣唔拣？你拣咩？你拣咩 ？D 系咩 ？D 系咩？ 嗱 ，A 系虚张声势。B 咧，第二个话人哋扮勤力，扮勤力。三咧形容人蠢，第四咧形容人有姿势冇实仔。 Okay, D 啊，我 蠢，我系蠢。 系啦，即系 ACD，ACD 有冇人中？ 有， 系 蠢嗰个中。 哇！ 话人哋反应迟钝，脑筋唔灵光，冇脑蠢。等等， 你记住要行翻呢条落水啊！你攞开就要继续攞落去啦，知唔知啊？好攞， 蠢嗰个中咗啊！真系犀利。 好啦，好啦。 红黄绿转又转，聚了又散，剧院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叶。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暗，仿佛看见你依稀大梦，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情 我能力 的相拥差点看不到。 云浩影的这首回忆半分钟，十一点十九分听紧风骚快活人。 哒哒啦哒哒哒哒，你又知唔知啊？ 笑睿睿出题。 今日我要同大家要问嘅呢一条问题咧，就系同呢一排就嚟过年咧好有关系嘅。咁啊，今朝早咧我哋喺度讲啦，就系话咧，大家一定要准备嘅就系要行花市啦。行花市嘅我哋就要买花噶咯。校长有冇买花呢个习惯？ 有嘅。 对于花或者系种植嘅话，有冇呢一方面嘅一啲即系识得多唔多噶？ 我识啊，淋水咯就系。 哦，咁就太好啦。 我中意，起码识得淋水。如果你水都唔识淋，嗰啲就惨啦。 嗰啲就叫 delighter on。 好啦，嚟咯噃！嗱，想问一问嘅就系有冇知唔知道有一种花叫做绣球花？ 听 系啦，绣球花好靓嘅，系咪？系啦，咁其实咧有好多种唔同嘅颜色嘅，啱唔啱？好啦，而家要问嘅咧就系有关于嘅就系绣球花。以下有边一项系正确嘅咧？有关于绣球花吓 ？A， 当佢晒好多太阳，佢就会开出粉红色嘅花。你有见过有粉红色啊，有粉红色啊，蓝色啊咁样啊，系咪 ？B 就系、是、如果佢嘅泥土系偏碱嘅，就会开出粉红色嘅花。而 C 水分好充沛嘅时候，佢会开出蓝色嘅花。定系 D 气温低嘅时候，佢就会开出蓝色嘅花呢 ？A、B、C、D。 有冇 tips 啊？校 长有冇 tips 咧？ 我见到你深呼吸一下， 校长，哎，我点俾你啊？你问得咁明显， 深呼吸一下， 问得太明显啦啩？ 即系咁样啊，老师唔系校长，对唔住啊，我觉得咧，我自己个人意见啊，气温低就蓝色，因为有啲嘢佢嗰啲花农控制唔到嘅。我覺得似即係呢個顏色嘅轉變咧，係有啲係花農控制唔到嘅，所以個顏色嘅轉變 都係佢覺得嘅啫。 頭先你 A、B、C 咧，三個都係人可以控制嘅，譬如話曬太陽啊，搬出啲啊。第二我個泥土咩鹼性啊、酸性啊，同埋最C 就係水分多，佢淋水。 即係你個 temperature 係答案，跟唔跟佢啊？啊，而家都係買大細，你跟唔跟佢啊？ 但系咧， 开咗门， 冬天我真未见过，好似未见过绣球花喎，好似 有 噶， 有啊，绣球花有， 系咪多蓝色噶？ 所以咪就系话嗱，而家其实你会留意到嘅就系佢有几多种唔同嘅选项嘅话，都系一啲就系天气啊或者泥土啊呢啲咁嘅嘢，佢哋需要生长嘅状况，啱唔啱？咁而开出嘅花嘅话咧，其实就系粉红色、蓝色，其实就 系 有唔同颜色咯。系啦，即系佢点解会有唔同嘅颜色呢？简单啲去讲嘅就或者绣球花嘅颜色取决于乜嘢咯？可唔可以咁讲啊？ 第一个水分， 咁就系 A 太阳， 太阳 B 就系泥土 ，C 水分充沛，定系 D 气温低咧？ 气温，我拣气温， 我拣 B， 我拣 A。太阳 系啦嘛，锁定啦嘛，唔冇得改啦，而家系。校长是啱嘅，泥土原来咧好得意嘅，绣球花嘅颜色咧，其实取决于一样嘢嘅啫，就系你嘅泥土嘅酸碱度啊。如果系碱性偏强嘅土壤嘅时候咧，佢就会开出粉红色嘅绣球花噶啦。 好嘅， 就留意啦。 校长有一分啦。 可唔可以改变嗰泥土嘅酸 碱？可以， 所以咪可以培养唔同颜色。 你改变咗佢嗰个酸碱值嘅话咧，佢咪会有唔同嘅颜色出嚟咯。 好 ，OK， 好，多谢 校长，好嘢啊！ 有一分。 我 几惊 啊！ 唔好改， 你惊佢改？ 我惊你改啊！ 你唔好咁。 好， 第三 好嗱，喂，有一样嘢咧，就叫斑鸠啊。 知道。 斑鸠系啲雀嚟，系啦。佢原来咧系代表老人家嘅，系啊，即系好尊敬嘅。点解会用斑鸠嚟代表？ 系咩情况会称呼个老人家做斑鸠啊？ 系 阿陈斑鸠咁啊？ 唔系，系。即系好似我哋嘅， 我冇听过校长阿梁班沟，梁班沟校长边人咁叫啊？我真系见识少，对唔住呢个阿老细。 我要收正， 你问得出你应该 即系几时嘅情况，我哋会叫啲老人家做班沟啊？吓系边个？ 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六十岁，你会有一张落油卡，咁然后咧， 我唔该俾一班沟卡我咁。 咁咧 咩问题嚟噶？呢条 咁唔系，即系以前咧喺汉朝咧，佢 一到老人家就会有一个挑咗一只斑鸠个头嘅像。就俾啲老人家嘅， 咁、哦、你咁講，咁就唔係稱呼，唔係稱呼佢做班溝，你頭先話稱呼佢做班溝嘅， 唔係，咁咧就即係點解會用班溝咧？即係漢朝， 知道 啊？點解咧？ 誒，咁問咪好咯， 係啊， 我搞氣氛得唔得？ 咁但係你肉酸啊嘛， 買啲阿馬班溝， 因為咧阿班固、班超兩個班超。就在西域那里呢带了只斑鸠回来中原、 哦、 就代表因为哇这雀呢 由西域一直来这里呢、嗯、不死、哦、就代表呢 死就好了 长寿老而利坚 老人家你未死、哦啊、 B 原来呢那个工匠呢挑一个像的时候呢本来他想着只鹤的但是他挑到呢 手艺很差鹤、哦、变斑鸠完全都不像样好彩唔招 Hello Kitty， 佢咁差，你仲要继续落去？即系佢呢个工匠个手艺咁差，但系 你仲用佢？ 既然系错咗啦，就不如继续落去啦。咁样冇可能呢、這个。 因为咧，因为咧，原来只斑鸠咧，佢食嘢咧，佢就咁样吞落去啊！ 即系丝系咪先？ 系啊，丝佢就咁吞落去嘅。于是咧，因为老人家咧好容易啃亲啊。就代表咧，哇，好健康啊！呢、這个女 容易啃亲就代表健康， 唔易啃诶、即系好容易咁样吞啲嘢落去、哦嗯、因为老人家咁吞烟困难噶嘛。咁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咧，原来斑鸠咧系唯一可以打低嗰啲鹤嘅一只雀嚟嘅，即系话劲 老而利坚 系啦，劲嗰啲鹤嘅。A 系啊，班固、班超我哋带佢翻嚟嘅。B 就系因为咧个像咧。整错咗啊，变咗一个斑鸠嘅皇帝要嘅斑鸠嚟嘅，先咧 马斑鸠，其实呢条题都好吊鬼啊！真系点答啊，校长？唔系好识， 就系因为咧，原来斑鸠咧佢就咁样吞嘢落去啊，好容易吞嘢，就唔会啃死嘅。于是咧就代表咗老人家都唔健康。D 最后咧就系因为咧斑鸠咧可以打赢阿鹤。嘅雀嚟嘅， 点解佢成日打鹤嘅？即系佢系天敌嚟噶，两个。 我点知啊？ 应该系咪同鹤有关噶？佢有两个选项嘅话，都系同鹤有关。第一个就系即系代表长寿嘅嘢，系啊，即系、就是、雕得唔好嘅话，跟住就变 咗斑鸠。 哇！你呢一条问题，我真系好小心要。个问题又要好小心，欸、选项又要好小心。 呢、這个好有中国文化意义噶，因为以前嗰啲 系咪野史嚟噶？真系噶， 真系嘅，真系嘅。 喺边度噶？系咩？ 漢朝 喺漢朝嘅， 系啦。 好，既然系咁，哇，真系好难估喎、啊。 我揀C撞啦，我揀C。 C 系 吞煙，吞煙。 其實我都想揀C，咁算啦，我揀工匠啦。 即系佢挑錯咗， 錯又錯著，錯又錯著。校長咧撞得㗎啦。 我原本都揀C，但系又望一望馬斑鳩，我覺得低少啲喎又。 你自己攞嚟吹，又有个新花名，都知系梁校长赐俾你，呢个名俾你，好嘢。 多谢校长，校长拣咩嘢？ 拣你而家拣咩校长 ？A A 啊，系啦，即系 A B C 你拣，系嘛？ 哦，你拣即系班氏一家， 系系 啊， 班乜班物嗰啲， 好，我系 B。啊，唔系，我先系吞烟吞烟， 系 A B C， 又系啱嘅， 系答案就系、 是、就系、是、梁同学啱， 耶、 yeah! yeah! ！佢班鸠咧食嘢咧就咩，咁啊吞咗落去啦， 同你差唔多， 系啊， 系咩？ 系啊，我知 噶，哦，真系、啊，好嘢， 好， 你信啊？你真系 你真系 the light on but low body home。 这大雨还没下完。你的心一直掉落，不能留住过往，但今天被海里浮现你的影像，你的笑还是一模一样，遗憾不堪思量，孤城月色苍茫，听我说这凋零的愿望，如果你是月 量，能不能够陪伴独守着想念你的海岸。 电话埋187-23888，一翻嚟咧11:30之后咧就有新闻报告啦，财经消息啦，然之后咧就校长会问我哋嘅问题嘅咯，咁大家就准备定啦。 你离开，当我漂泊古老的城市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劳雇会就检讨俗称418规定的连续性合约规定达成共识，建议放宽为以四星期工时合计为一个计算单位，工时门槛定为68个钟头，改为468方案。有劳工代表期望新方案可提供劳动力，但有饮食业预计雇主或宁愿提高时薪俾兼职员工，避免让佢哋触及成为长期雇佣嘅界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劳雇会雇员代表、工联会副理事长林伟刚表示，期望落实468方案之后，有10,000名以上雇员受惠。劳雇会雇主代表、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陈伟聪表示，期望借助修改规定释放更多劳动力。稻苗饮食专业学会会长徐文伟表示，门槛降低之后，雇主或会宁愿提高时薪就住条线，避免令兼职员工触及长期雇佣界线，因为支付长期服务金涉及庞大开支。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退出2023电竞足球赛事，指相关游戏程式未能正确显示 Hong Kong China 参赛队名。足总会长贝君奇表示，电竞队在比赛现场的荧幕发现展示只写有香港而不是中国香港，足总考虑到问题较敏感和有需要正视，觉得只是写香港是不适宜，退赛亦都是为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贝君奇在一个电台节目引述主办方话，是游戏画面赶不切改动，但足总认为需要按照原则，加上赛事会直播，令人感觉不适宜。被问到星期日国际迈阿密将在香港大球场和港队踢表演赛，部分宣传品印上 Hong Kong Team 有没有问题，贝君奇说没有问题，因为性质上是表演赛，不是正规国际赛事。北韩官方传媒报道，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访问南浦造船厂视察军舰建造工作。他强调，巩固和保卫国家海上主权、加快战争准备方面、强化海军实力是至关重要的议题。金正恩说，作为国家可靠的大规模军需船舶建造基地，南浦造船厂在发展北韩造船工业和加强海军武装力量方面担负重要的任务，又提出造船厂未来5年的发展方针，期待打造出符合预期目标的国际水平重要战舰。南韩传媒报道，南浦造船厂是在朝鲜半岛西海的附近，曾经建造过用于北韩潜射弹道导弹水下试射的驳船。分析认为，除早前被指定为北韩潜艇活动根据地的东海新浦之外，南浦可能亦都正在进行核潜艇相关作业。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沿岸有几阵雾，下午天气温暖，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咁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潮湿，随下两日天气稍凉，农历新年前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82点，升115点，总成交金额4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50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17点，跌122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79.6，升8.2；盈富基金15.83，升9仙；恒生中国企业53.38，升5.2；药明生物19.2，跌2.13；美团64.3升2毫，阿里巴巴70.95跌1毫，友邦保险60.6跌5.5，比亚迪股份174.5跌8毫，理想汽车114.7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46.4，瑞士法郎0.857，加元1.338，人民币7.18，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系报36,292点，升281点。港金报19,15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3.89美元，卖出2,054.3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提提你，荃湾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沙咀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维利苑，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油荔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化花园一段都有慢车噶。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利安道有爆水管，利安道近住顺安村停车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啦。重复一次，利安道有爆水管，利安道近住顺安村的停车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三号干线落车葵芳、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神奇道迪恩湖迪士尼、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阿展叔叔唔系几好嘛？ 呢个都系逼不得已嘅办法。 但系展颜一定唔会放过我噶。 你系展颜最好嘅朋友，唔通你唔想借呢个机会等佢哋两父女和好咩？ 我梗系想啦，但系咁做 唔好讲咩但系啦。 罗本究竟揾沈若溪用咩方法让展青山父女和好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至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 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十一点到八噶啦，咁啊记住咯，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咁如果今日呢下想点唱嘅话咧，而家就打嚟噶啦。好啦，一落嚟嘅时间就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圈昌中学嘅梁国豪校长。 校长早晨， 各位早晨。 好啦，校长到你啦。 好啊， 我哋 望 住马同学啊，头先你个样， 佢谂紧似唔似扮扣嘛？ 好快啊，佢个样。不过其实佢食嘢个方法系好似扮扣嘅。 系啊，狼吞虎咽。 好耐， 好耐。 啊，嚟啦！ 第一题啊， 系 第一题 嚟噶，第一题系。数学题。 旁观者不得依牙松干，听过啦，应该 听过， 系咪？ 捉棋嘅， 系啊，冇错。 通常形容捉棋嘅， 唔系数学，数学同住，唔系数学堂啊，唔系数学，唔系数学。嗱，咁咧就依牙松干咧个原意咧就系话，咬牙切齿嘅情绪或者系表情嘅。 嗯。 好啦，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就系、是、个干字，依牙松干个干字系啲咩嚟嘅咧？咁 A。捕鸟兽的工具，其形似弓。 哇，好辛苦。 B， 钢铁的二读字，本子钢铁。因为个依牙松个钢字咧，个正音咧系个读作强字嘅。 嗯， 系啦。C， 入笋嘅古名，意指螺丝。D， 口腔教位嘅古称，教位。 嗯， 系啦。重复一次好唔好啊？ 好。 A， 捕鸟兽嘅工具，其形似弓。B， 钢铁嘅二读字，本指钢铁。C， 入笋嘅古名，意指螺丝。D， 口腔教位嘅古称。 表面好似 D 啊， 系啊，我觉得系咪似 D？ 但系我又觉得校长冇理由。 唔系校长出噶，嗱呢一题 唔系啫，中文老师出噶， 中文老师 玩唔深啦， 我都唔识啊， 系啊， 我估入笋， 都似啊， 系咪啊？依牙松降啊嘛，系啊，松啲螺丝啊，咁样啊嘛，入笋嘅古名，捕鸟兽定系捕鸟兽嘅工具啊，疑似弓。作唔到嘅喎，呢啲你谂下， 系冇得作 系咪？老师作唔到嘅喎， 可唔可以讲得似啊？校长， 好 A， 捕鸟兽嘅工具，其形似弓，弓箭个弓啊。B， 钢铁嘅二读字，本指钢铁咁解。C， 入笋嘅古名，意指螺丝。D， 口腔教位嘅古称， 一定唔系口腔教位， 点解咧又？ 佢依牙松干嘛？ 系咧， 你出呢个题目嘅中文老师系男定女？ 关咩事啊？ 你解释，你解释， 关咩事啊？ 嗱，如果女嘅中文老师咧，应该系好直接嘅，就唔会古灵精怪嘅。 哦，咁啊，女嘅中文老师咧， 咁啊，唔可以话古灵精怪嘅。 我倒翻转，我觉得女会扭一扭啲嘢。 争取时间，要答啦。 好， 我估啲。直接啲， 我估丝啊，哦，两个笋啦， 两个笋， 两个笋， 即系两个丝一啲， 两丝一啲，丝， 两丝一啲，有冇人啱先？ 丝， 系冇嘅。 吓， 哦，咁啊 ，A 啦， 我拣斗气 ，A， 钢 铁， 冇错，系 A 噶。 啊， 哇，呢个系老师啊，点解啊？ 系咪好深啊？ 马班狗， 好深啊，真系好深啊， 真系好深啊， 真系好深啊。 点解啊？依牙松角，点解系个 报收气？ 报收气啊！ 点解我真系冇问到喎？又 我自己 答，我自己查，好唔紧要， 真系非常好， 放心。好，第二题， 第二题简单啲嘅，我觉得系啊。 系 A 第一条我估唔中嘅，我都 系。 好，第二题啊吓，文凭试系包括以下边一个嘅外语嘅 ？A 韩语 ，B 乌尔都语 ，C 俄语 ，D 泰语。 一系 A 一系 B， 系啊， 一系 A 一系 B。 我睇韩剧， 点解唔系 D 啊？ 我哋识嘢噶嘛？ 系啊 ，A 好，一个 A, 你先咪先啦，系啊，你冇讲住啊， 系包括， 唔好讲答案， 边 一个 年份？ 年份 年 份， 二零二三啊， 哦，二零二三啊， 啱啱个年， 韩语啊，应该 韩语，韩语 啊，系啊，包括埋，喂，乌尔都系有 嘅，印度啊嘛， 系啊，乌尔都啊嘛。 韩语， 韩语， 全 韩， 系啊， 韩语， 韩语， 韩语， 大不实反哥 option。 今次唔会啦，因为啱就一定韩语。 咁就阿米达， 耶，咁就阿米达， 唔好意思啊， 系，冇人啱系咪？冇人啱， 即系错啦， 系咪？系咪即系错？ 系咪全部错晒？ 系咪？即系唔正确嘅答案系乜嘢啊？喂，唔系正确答案，你唔好讲住， 唔讲住， 即系唔系韩语系咪？ 唔系 韩语好 B B B， 唔系韩语。 系啊，唔系佢 咁乌尔都 二零二三， 真系 乌尔都 B 嘅乌尔都 嘅。 所以我哋问你系真系有关噶，系啊，未包括入去噶。有时候 巴基斯坦呢个系一个巴基斯坦嘅国语嚟嘅，其实系，亦都系咧印度廿四种规定嘅语言之一。 系 有几多人读，知唔知啊？ 唔知 有几多个 人？有几人用呢个？ 哇，六千几啊！ 全球 啊， 六至八千万人啦！ 哇， 好犀利啊！ 好犀利哦！ 好 啊， 好， 第三题，睇下先啦。 我都系，我暂时零鸡蛋。 2023年嘅 DSE 吓文凭试咯， 系 以下边一个科目系最多人报考嘅 ？A 中文 ，B 英文 ，C 数学 ，D 通识。 中文 数学。 等等等等啊！有人话 A， 我话中文。 我话 C 数学，你系咩啊 ？C 数学， 你系数学 ，D 系咩？对唔住， 通识， 通识， 嗯， 通识一定唔啱。我咧一系中文，一系英文，咁但系好多譬如话南亚裔同学，佢哋唔考中文噶嘛。 校长唔会有表情嘅，佢有表情，佢有表情，即系俾提示你，所以佢你咪估咯，我唔出声，我又冇表情，点咧？ 佢冇点啊？ 但系佢又写喺额头， 点啊？ 同学， 你系乜嘢？你拣咩？ 我中佢英，你系咪英啊？ 唔系我拣数学。 啊，数学，我中文。 唔知啊，我拣 B 啊，英文啦，英文。 好，中英数 有 人啱， 有人啱嘅。 答 案个答案系 数学 B 嘅英文。 好嘢， 佢又系撞王啦， 撞嘅撞嘅， 佢一撞中噶啦。 英文多数学几百人咁上下啦，旧年嚟计一下， 系 啦， 好 ，OK。 到第三题， 第四题 啦。 OK， 香港现时并没有下列边一项嘅歧视条例嘅， 并没有，没 有，系啦，没有，没有啊吓。 嗯 ，A 年龄歧视 ，B 家庭岗位歧视 ，C 性别歧视 ，D 残疾歧视。 B B 一定系 B， 系 一定系 B， 一定系 B， 一定系 B。 年龄点 都得，如果我错嘅， 冇跟我啊嗱，别话 我唔跟你。如果我错嘅， 咩都得， 即系冇家庭岗位歧视系嘛？ 冇家庭岗位歧视， 我觉得冇，我觉得冇。 嗱，譬如话请 冇，即系 冇，系咯，咦冇， 冇啊， 嗱，咪先我 冇咯，系冇咯， 系啊，系冇， 冇咯，系啱啱啱。 例如你登请人，你唔好话几多岁啊嘛， 系啊，唔得噶， 可以系十九到廿四， 冇错啦，唔得噶， 咁啊即系打交叉啦呢个。性別就唔得噶嘛，唔可以你就算想 呢啲一定係唔係噶啦， 係啊， 即係 A B 揀噶咋 ？B 年齡歧視係冇年齡歧視同埋冇家庭性別歧視， 年齡唔可以噶，你唔可以註明幾多年 係啊？未列入啊， 家庭 列入 家庭 家庭 家庭家庭 年齡講咗唔得啊！ 好啊好啊， 家庭岗位歧视、年龄歧视 ，B 啊 B 啊 B 啊 B， 三个都系 B 系嘛？ 系， 点 解唔又转下其他答案咧？又 唔好理， 系啊，死都唔转， 系啊， 有冇系咪唔啱噶 ？B 唔知咧，唔知咧， 你 全部三个都系 B 啊， 三个 B 啊，系啊， 答案系 诶，冇 B 系唔啱嘅。 如果唔啱嘅就话俾你听，我哋再撞， 系嘛？ 唔嗱，你啱啱话 C D 一定错喎，剩翻 A B。如果话 B 唔啱，咪即 A 啱咯。 唔係，因為我哋全部都係 B 啊嘛，咁如果答案唔係 B 嘅，咁我哋仲可以再揀係 A、C、D 啊嘛，仲可以撞啊嘛。 答案唔係 B 嘅， 嗱我話啦，唔 係 呢個。 搞錯啊！邊個老師出㗎？ 一位閉考嘅前， 剩低乜嘢啊？剩低 年齡、性別、 年齡、 性別、 性別 同埋 殘疾、 殘疾， 嗯， 係冇啊嘛， 係冇呢個嘅歧視條例嘅。 哦，咁咪残疾咯，可能 年龄啊，我拣 残疾，我拣 好有 A 有 系啦，分散投资 好 系啦， 啊啱啦，呢一个就系分散投资，系有人啱嘅， 嗯， 答案就系 A 嘅。年龄是冇年龄歧视的，未立法的，未立法的， 未立法 的。但是他又觉得啱的，如果你写埋嗰个求职嗰啲咧，规定几多岁唔可以咧，又唔得。 但 系暂 时佢而家未立法咯。 嗯，我哋即刻做行 action， 我哋要佢立法。 系咯，我要写封信俾边个啊？ 系咯，系啊。 冇立法嗰就歧视你噶啦。冇啊，班扣。 其实我冇咁讲， 冇班扣。 冇。 我冇。 好啦，到第 好第五题 啦。 好，呢一条。 哎呀，惨败啊！ 大家熟唔熟深水埗噶？ 唔熟， 唔系好 熟。O K， O K， 有个落去买嘢系嘛？ 有 ，O K， 好啦。深水埗有条街叫宇宙街， 听过。 另一个名称 啊嘛，三点水一个字。 系啊，冇错啊。另一个名称啲咩咧 ？A， 猪仔街，猪系即系啊，竹字旁个猪啊，即系穿猪仔个猪。B， 花边街。 哦。 C， 纽扣街。D。老街， 即系话佢卖嘅嘢啦，即系如果你以花边啊、纽扣就 系， 卖咩多噶？ 纽扣丝系纽扣， 系卖咩多噶？深水埗 唔系好多条街噶，又卖木材，卖布啊，又有电 好多街 啊。诶 ，dog 系咩话？ 老街 就咁老街， 即系好 O， 应该 系啦系啦， 我觉得应该唔会 系啊，唔系 点解唔会咧？ 好似好。冇理由叫老街啊！有香港好多老街，如果你咁讲，系咪摆花街都路啊？食板街都路啊？系咪啊？ 宇宙街系打横定打直 我唔记得 啊！你唔好咁 样，唔系，但系嗰边系真系会 横直系相对嘅， 系啊，佢系集中成个区。 我系知系有真系有猪仔，有花边，有纽扣， 我撞猪仔啊！ 我撞纽扣啦， 我花边咯。 即系 A、B、C， 冇人 拣 老街， 中咗就 有人啱嘅， 有人啱嘅， 哎呀， 答案就系 A 猪仔街，真系好嘢，真系， 佢真系状王嚟噶， 状 啊，系 宇宙， 因 为 嗰条街比较卖嗰啲咧，系嗰啲穿猪仔嗰啲嘢， 系啊，好多 嗰 啲姐姐喺嗰度噶， 拣嘢 咁啊，系啊， 整公仔噶， 好嘢， 好嘢， 犀利啊！ 好啦，梁校长咧，嗱，今日每一位校长都有啲信息带俾我哋嘅，或者啲点唱嘅，咁啊，不如交俾阿梁校长啦，好嘛？ 我哋今日咧就带呢首叫做《人类群星闪耀时》，就点俾我哋学校嘅老师同埋学生。个原因系因为呢首歌对于我讲系一个好特别、好特别嘅意义，系因为呢一个系我哋学校一个嘅原创剧嘅一个 finale 嗰、那个啊嗰首歌嚟嘅，一班好大班嘅学生喺度又唱又跳，咁我觉得即系成个画面好感动、好开心。见到一班学生系好有亮点咁去喺台上面发光发亮，咁呢首歌，所以我想送翻呢首歌俾我哋嘅老师、学生，包括我哋嘅所有嘅听众，三位主持。 阿梁校长，我想问下咧，即系拆开讲少少啦吓，仲有时间。其实咧，你最初点解会谂住搞个咁样嘅剧嘅？即系嗰个最初即系提出呢一样嘢嘅时候系点解嘅？即系出于啲咩推动力嘅？ 首先即系我哋学校30周年校庆啦，咁就我同老师又倾嘅时候，会唔会有一个嘅话剧去喺外面搭台版公演呢？因为我哋以往每一年都会有话剧嘅，咁但系喺校内入边公演，即系演出为主啦。咁我哋啊，又可唔可以俾啲学生去试下搭台版，试下一个嘅唔同啲嘅 舞台上嘅 感觉啦，系啦，经验啦。咁啊，因此而系一个开始去构思。 嗯， 咁你觉得呢一件事里面嘅对于同学仔嘅话，佢哋有啲咩嘢？ 班学生咧喺不论学生老师都系啦。咁喺个剧入边，我见住佢哋成长。个剧其实系 last for 两年，即系由开始构思到去演出有两年时间。 两年啊， 两年噶。 其实系要噶，因为你所有嘅都系原创噶嘛， 系 咪？ 系啊， 系 原创噶。 系里面嗰啲都系自己写。 系啊，咁入边好感动嘅就系嗰啲有学生同我分享就系入边嘅。内容个话剧内容咧，其实一部分系真系真实发生嘅，喺佢身上发生。咁我见到睇住学生去改变，睇住学生成长，睇住老师，我哋同心协力一齐去完成呢一个嘅咁大型嘅活动。我觉得即系喺个台上面，我真系见到每一个学生、每一位老师个亮点发出嚟。我成日都强调住就系，我希望学生同埋老师嘅亮点被看见，咁让佢哋自己爱自己、欣赏自己。 吓，咁啊呢一个系一个好正面嘅信息啦。 会唔会继续落去咧？ 系啦， 会噶会噶， 今次咁成功， 会嘅会继续落去嘅。 系，咁下次可唔可以揾一啲外援，譬如例如啲即唱歌 啊，系啊，或者系你， 或者系马班沟啊， 咁样去帮。 啊啊，校长你有冇粉墨登场啊？ 我冇噶冇噶， 咁啊应该加翻场戏啦。 咁又未必。 唔系啊，阿校长同你一齐啊嘛。 咁又唔使。 哦，咁所以咧， 即系你自己 安排个主角俾你。 好。多谢晒今日梁国华校长为我哋带嚟人类群星闪耀时，刘应婷再一次多谢梁校长， 多谢梁校长， 多谢梁校长。 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烁，芳草挂路。便停步，忘掉名节静。无怨自创造，繁星怎么要发光，直到天晓，真空幻化光线，随处闪耀，陪同在黑夜老人秒，如戏的微笑，留在灿烂。 咧，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啦。今日暖翻好多啦，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77%嘅。下周部嘅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吹微风，稍后转吹黄志清嘅东风吓，有两阵嘅微雨嘅。咁啊，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有车路的事。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车 路车，哎呀，你好啊！车路的士，咁啊嚟紧咧，呢个新年即将嚟到啦，咁我哋咧人要干净，屋企要干净， 连车都要干净， 梗系要啦， 冇错啊！ 但系趁住过年之前嘅话，有啲咩你好换咗佢啦，因为过年好大件事啊，系啊， 系啊，我哋不如又分享一下，大家有冇之前发生过一啲过年途中唔好彩嘅嘢咧？ 有啊。你先啦。 好，咁我又試過就係咧，過年我仍然要翻工噶嘛。有一年咧，我翻工嘅時候，我發覺就，咦，點解一邊凹咗嘅？跟住咧，一落車嘅時候，發覺嘅就係踩到釘，係啊，咁跟住爆胎，點算咧？跟住咧就係大件事啦，因為原來所有嘅車房都係唔開工嘅。 過年期間完全冇開嘅喎。 嗰日我冇記錯，好似係初一。 哦，咁仲有好多人要捱啦。 就係因為初一，你話去到咧，你連四五啊，係咪年初五啊，或者咩，你都或者可能有唔知邊度有一間開，但係初一真係冇。 冇 嘅。咁跟住好彩嗰陣，我打電話去俾嗰陣時候相熟嘅一齊做節目，其中有一位嘅就係的士哥哥，佢就話冇唔緊要，我哋有好多嘅就係即係都要開工嘅的士哥哥，咁啊就有一啲相熟嘅車房，咁啊可以咧就幫你搞。咁跟住咧就拖咗架車去換咗個胎，跟住拎翻翻嚟，咁我就 起碼解決得到， 好慘啊！你好擔心啊，係啊！ 過年期間真係好難搞，大佬咧。 其實咧，我唔係好記得嗰次係唔係新年啦。不過我想講咧，車如果壞喺停車場，你覺得係咪都叫少少安慰啊？因為佢壞喺停車場，起碼你冇阻到人啊嘛，係咪？ 冇錯。 但我嗰次咧，我架車咧泊咗喺某一個商場落地下嘅，哦！但係嗰次慘啦，冇電啊！冇电咁点算呢？咁我搵唔到人挞喎，咁最后呢就要个拖车落去，但佢个拖车嗰个 高度 嗰啲 吊臂落唔到啊， 系啊，跟住好大问题嘅，所以有阵时咧，譬如话坏车喺究竟系室外好啊？定系室内好 啊？即系如果俾你拣， 冇得讲。 系啦，譬如我自己咁讲，总之。有拖車嚟得到嘅地方已經算好噶啦， 係咯， 因為有好多停車場咧，其實係拖車入唔到去 嘅，係啊， 即係所以，譬如假設咁講啊，冇電嘅都仲希望揾到而家近年啦出咗一啲類似充電寶嘅嘢， 係 好叫做流動式嘅， 哦係， 真係好似手機咁上下大細厚啲啦，跟住你已經可以嚟攤著嘅車， 我有喺度噶，我有噶， 車嗰 有時你借俾人都要 嘅，係啊，冇錯，好有用， 但係唔好諗住攤著就繼續冇事喎， 係啊。 擦著你都要換咗嗰個電池，擦 著就要換噶咯。但係咧，如果譬如你話，誒唔係，我真係爆咗胎，漏到完全冇曬氣啦，仲要唔止一條嘅喺個停車場裏邊，而拖車入唔到嚟咧，咁就好 大件事啦。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啦，點解會有今日嘅話題咧？就係我哋其實喺過年之前有冇啲乜嘢可以幫部車準備一下先啦。 check 一下。其實有前咧，有啲嗰啲叫做 technician 啊，即係汽車嗰啲技工咧教過我嘅。佢有啲嘢你唔好諗住咧，即係可以長用落去冇事。嗱，大家如果咧你一定會嗰啲叫換機油啦嚇， 冇錯。 但係除咗機油之外咧，佢其實有啲嗰啲咩 brake油啊，定系嗰啲咧，你唔好谂住可以一世用落去嘅，即系啲都系要换，比如话冷气嘅风格啊，即系嗰啲咁。 有啲乜嘢我哋系要换啊？如果咁讲法， 好，不如我哋试下啦，我哋讲下睇下有啲乜嘢必须要换咯。我哋过年之前睇下自己部车对上一次几时换，如果好耐冇换嘅，我哋要考虑做嘅嘢啦。 知道。 咁其实咧，头先大佬讲咗啦，冷气其实有个风格嘅，咁呢个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咁其实咧。佢又有分兩種風格嘅喎，車本身吸氣嗰度風格第一個嚟嘅。 冷氣系統先係有第二個風格嘅。咁其實冷氣系統個風格落嚟做乜嘢嘢嘅呢，其實就好影響咗你冷氣系統有冇異味出現。 嗯、有時酸味 啊，有啲 酸 味 啊。 有陣時搭啲公共交通，大家可能會聞到個冷氣，咦、欸、有陣古怪嘅味道喎、 啊。 上到有啲車，點解我哋永遠一開著個冷氣就有陣怪味噴出嚟、 啊？臭毛巾味。 係啦，似嘅。 我知我 發咗毛嘅 味。臭毛巾味，冇其他味。 係啊， 隱隱 真係好恐怖。係 啊。 咁其實嗰陣味咧，其實好難清嘅嘢嚟嘅。咁、如果大家發現到自己部車有呢個味道，一路都處理唔到，其實首先第一樣嘢可以做嘅就係咩咧？先試下換咗呢個冷氣風格先。咁、其實咧，好大部分時間都係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嘅。 但係咪好大陣仗㗎？即係要拆咗呢架車嚟 㗎，好簡單嘅， 仲要好平嘅嘢嚟嘅。 嗱，如果拆咗出嚟咧，你再望下，原來你個風係而家黑掹掹㗎啦。 其實好恐怖㗎。 佢正常應該係白紙嚟㗎嘛， 係啦。咁所以好多人唔知道，跟住其實佢已經幫我哋平時隔咗好多啲外來嘅污糟嘢，甚至乎冷氣系統裏邊本身已經有少少發毛啊嗰啲，佢會積曬嗰度嘅。咁一換咗嗰塊嘢，哇！新鮮嘅味道出現啦。 幾耐要換一次？ 其實我每一次去做保養。我都要求換嗰塊嘢嘅，咁其實半年啊、五千公里啊，有啲車可能一萬公里， 或者 嗰日 你多唔多行 highway 咯，即係多唔多塵咯， 係啦。咁所以可以教大家多一個小 tips 嘅喎。咁我哋點樣樣可以延續呢一塊嘢嘅壽命啦？咁其實大家又要睇你平時行咩路啦，多唔多個隧道、一啲密閉嘅空間啦。咁譬如我自己有一個慣性嘅，我一入到隧道裏邊，我必定會將嗰個冷氣嗰個循環掣撳咗佢嘅，即係我循環住。保持住行住室内嘅空气， 车内嘅 车内空气，我系去翻一啲叫开放嘅地方，我先至会打开翻车外面嘅空气入嚟嘅。咁跟住一啲叫做大车啊、货车啊，一啲喷嘅黑烟嘅车，第一时间将嗰个掣又系揿咗佢啦，封闭咗外面嘅空气，咁唔好将嗰啲空气入咗车里边，因为咧其实你一抽嗰啲嘢入嚟咧，佢会积晒嗰啲污糟嘅微粒喺你个冷气格里边嘅，咁所以咧。呢、一個一換冷氣格，其實就會有一個新鮮嘅味道。但係有啲情況啦，唔係原來你講嘅都唔知道自己對上一次幾時換啦、車房都唔知道對上一次幾時幫你換 啦， 係換啦。其實 換完都仲會有臭味嘅。 原因係 因為佢成個系統裏面已經發曬毛啊，好多嗰啲污糟邋遢嘢喺度嘅。咁其實都仲可以有辦法清嘅。去到近年，我哋可以點樣做呢？原來佢係一個叫清潔冷氣系統嘅一個服務啦。其實佢係會用一啲高壓嘅嘢去噴入去啦，類似有水蒸氣咁樣嘅。佢會將佢裏面先殺菌，後打翻曬嗰啲嘢出嚟嘅。 你先係嗰啲專業洗車公司， 專業洗車嘅咧，自己整唔到嘅 咯。因為咧，我試過買一啲咧叫做冷氣除臭劑咧，日本製嗰啲，我淨識睇個中文字叫除臭劑咁樣。但噴完之後，你對住冷氣格噴噴噴，每一次開冷氣咧，你就聞翻嗰啲除臭劑嗰啲少少。消毒嘅味咯， 其实嗱， 其实都唔系咁开心， 我就觉得我自己都避免用啦。点解咧？ 你知我边啲？ 因为嗰只就知啊，因为佢其实系类似一个叫揞住咗一个臭味嘅嘢嚟嘅，佢唔系帮你治本啊。我哋而家治标治本，我哋希望系可以真系解决到个问题嘅根源。所以咧，而家嗰个叫做透过蒸汽同一个高压蒸汽喷入去嗰个效果咧，其实佢真系可以去除得到嘅。而家再新啲有啲系加埋啲草本嘅嘢喺里边咧，咁其实杀埋菌咁。除咗蒸汽，佢雙重殺菌， 大約 其實唔算貴嘅， 幾百蚊， 唔使唔使，千零蚊，係啦，已經做得到嘅，好有效嘅嘢嚟嘅。你一做完，成架車嗰個冷氣系統係新鮮翻曬嘅，咁所以都可以建議大家，如果發現到自己部車，有少少異味。永遠都係一打開冷氣有一陣異味嘅，快啲去做呢樣嘢啦！新年之前我哋幫部車喺由內而外先做一次。 呢個好緊要，因為你每一日你坐架車嘅時候，你一開冷氣， 冇錯，避免 都係自己嘅享受嚟㗎嘛。 咁尤其是喺香港嗰個天氣環境，其實好容易會造成都有呢個異味 嘅。因為你濕， 濕冇錯啊，所以冷氣系統裏面太容易發毛。 嗯， 係啊， 好。 咁第二樣嘢咯，大家又知唔知道自己嗰條水撥個刮刮？对上一次几时换呢？ 我真系唔知，水拨都要 要换啊，要换 啊！ 其实咧，当你咧望到落完落紧雨啊，落完雨咧拨嚟拨去咧，好似都唔清咧，其实就已经要换嘅。 系啊，咁其实 我试过有一架车直系去到烂啊， 系啊， flick 会有噶。咁其实系乜嘢原因会导致到呢样嘢咧？其实几个因素啦，最简单嘅就 系 日晒雨淋，因为香港个酸雨咁，其实已经系好大影响噶啦，对嗰条胶嘅水拨嚟讲，香港嘅。紫外光曬住佢又係好大影響嘅，但係香港比外國多咗樣嘢，就係人口車都太過密集啦，好多大車，好多路面嘅油會不 段剪起弹上嚟，中晒喺个车头挡风玻璃嗰度嘅。而嗰啲油会对我哋部车构成咩问题呢？就是一个油膜。咁、其实我眼睇唔到㗎喎、洗车都唔多觉佢存在㗎喎、但嗰个油膜係会日积月累咗喺个车头挡风玻璃嗰度。咁我哋嗰条水拨行过佢嘅时候呢，就会卡㗎、就会跳同卡。即係有时你见到佢一经嗰时候嘅一声。 係呀， 我以为佢唔知刮啲乜嘢囉。有阵时就个油膜。 油膜嚟嘅。有阵时唔知嘅一声佢仲咁跳好多下嘅。你见住佢发生呢样嘢。咁其实呢就已经有油膜出现咗啦。咁所以呢换水拨第一樣嘢嚟嘅，因為水壺會老化啦。咁其實可能講你年齡兩年到已經換新嘅，係合情合理嘅嘢嚟嘅。 所以就年齡兩年， 係啦，咁就要換一次噶啦喎。咁之後啦，發現咦換完水壺之後都仲有呢一個crack嘅問題，咁就係、唔緊要啦，有油膜，咁、我哋就可以去嘗試清除油膜啦。咁、清除油膜都有幾個辦法嘅，我哋自己可以先試一試先嘅。 係。 第一就是玻璃水，系啦，咁先拎起咗两条水壶先啦，因为佢始终系胶嚟嘅，你都唔想太多化学嘢可以长期接触住条水壶。咁我哋先用玻璃水抹一抹咗个玻璃先嘅，咁睇一睇佢会唔会去得到个油膜啦。咁点样知道去咗定去唔到呢？就是、你抹完清洁完之后，你泼水上去，你都见到嗰啲水已经可以差唔多变翻做水珠，自己渗走嘅。咁其实个油膜已经走晒噶啦。但系你一泼完水上之后，你发现都仲系成劈嘢喺度嘅，跟住仲有好多残留嘅，咁嗰啲情况个油膜依然喺度噶咯，咁就要用另一啲叫油膜去除剂啦。其实坊间都有卖噶咯，自己一揾就揾得到噶啦。咁有几款嘅，咁佢都系要靠自己轻轻啦，用嗰啲佢跟住嚟嘅一嚿好似我哋洗碗嘅海绵喺度捽下个玻璃先嘅，咁会可以去得到呢个油膜。 千祈唔好百洁布， 系千祈唔好百洁布，就算你用百洁布，你都用系滑嗰边，你唔好用鞋嗰边 变磨砂玻璃咗。跟住就要換第啲嘢， 係啦。咁所以我哋啊小心啲， 真係好 delicate。 係啊，因為唔好亂嚟，因為你真係花咗就花咗啦玻璃。咁我哋咧，如果去到呢個油膜嘅效果，就係好似新一樣咯。跟住嗰啲水真係會削得走，唔會卡玻璃。同埋最緊要嘅就係咩咧？你夜晚揸車，就算唔落雨都好，個玻璃係會清好多好多嘅。 其實有時都會發覺個油膜係會令到咧，尤其是落雨嘅夜晚黑咧， 嗰啲 燈你會見到有啲光雲咁樣嘅，係 叫化開曬咁樣嘅，有啲似我哋叫做人眼散光嘅， 冇錯啦， 花花地。 哇！我試過一次係咁樣啊，哇！ 其實好影響安全㗎， 非常影響。 因為如果譬如假設講迎面嚟嗰部車，佢叫做唔理對面線啦，佢長開住 high beam 射住嘅，哇！嗰啲情況你係可以成塊玻璃睇唔到嘢嘅咯。 係啊，但趙超，我想問下，因為有時有啲人咧都會就係整咗一啲嘅防紫外光嘅一啲嘅嗰啲玻璃嘅，係啦，佢直頭唔係玻璃貼啊，係直個玻璃係防紫外光嘅。咁嗰啲係咪都係用你頭先嘅嗰種方法？ 可以嘅，可以嘅， 都已經 OK 嘅啦。 因為咧，佢如果本身嗰塊玻璃係有防紫外光，因為有兩種嘅喎。有啲係本身嗰塊玻璃已經隔到紫外光， 冇錯。 跟住有一種咧，就係我哋喺車貼上去嘅嘢嚟嘅。咁貼嗰只咧，大家小心啲啦。咁我哋有幾個選擇嘅。咁我哋貼一隻叫全透明嘅先啦。咁嗰只咧，其實你係可以唔需要向運輸署申請嘅，因為佢唔影響你透光度。咁如果你係車頭嘅擋風玻璃貼咗嗰樣嘢嘅，咁其實你要考慮翻嘅就係有啲人係會話貼外面嘅。但我哋如果澳洲嘅话咧，我哋系其实贴喺车嘅里边。点解咧？因为你始终都有一块胶膜，你贴咗佢外面嘅时候，你个水泼刮佢啊，你好多嘢打中佢嘅时候，你嗰块胶膜你始终都会唔平，会穿。咁其实系会对视野有影响嘅。贴里边系冇问题嘅。咁所以啦，照样如果你唔系贴咗外面嘅话，你系可以用头先以上嘅方法去去除呢个油膜咯。 O K， 好多噶。 好，好啦，咁除咗头先我哋有讲到水泼啦之外嘅话，仲有啲咩嘢就最好喺呢个时候就去旧迎新啦。 系啦，去旧迎新啦，我哋又要再睇下咯。我哋又要睇翻啦，对上一次大家几时？拎部车去做 service 去做维修保养，因为咧头先我哋一开始已经讲过啦，其实喺呢个新年期间，如果路面发生任何情况嘅时候，车房好多好多都系会冇开嘅。咁如果自己部车真系太耐冇做保养维修嗰啲情况啦， 保喺呢個過年之前拎去做咗先啦、嗯。因為其實有好多嘢頭先大佬都有講噶嘛，我哋架車係必須要換嘅，啲、嗯、油好多都係要換噶啦，唔係永遠噶嘛。咁嗰啲情況都係要大家自己做咗先嘅、嗯。 有啲乜嘢咧？其實 或者加咯。 頭先你講到嘅就譬如可能係 解油 啦、水箱啦。係 啦，水箱嗰個油啦，其實有好多樣嘢嘅。水箱油或者我哋冷卻系統裏邊嗰啲水箱水 cooling， 咁嗰啲全部都係要加嘅嘢嚟嘅。咁、如果唔加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一路佢自己會揮發咗一啲走咗去嘅啦。咁、會過熱呢、這個情況又係好嚴重嘅。咁、可以直頭令到你成架車裏邊嗰啲喉管啊，所有嘢老化。所以我哋咧，其實去到而家呢個年代嘅車，我哋盡量避免嘅就係咩？去少得滯嗰啲 cooling， 跟住導致到你車身過熱，咁、之後就會基本上燒曬你裏邊所有嘅嘢，咁、所以其實係好唔應該發生嘅嘢嚟嘅。 不過唔知咧，唔係未必個個車主識揾 cooling 點樣加嘅，即係未必個個識加 嘅。所以其實咧，拎去做維修保養嘅時候，一次個人嚟幫你搞掂曬， 同埋你睇下邊度加咯，起碼你自己知咯。 你一定要凍車，所以加 cooling 即係其實唔建議。譬如我哋無端自己揸完部車，當我而家揸去嗰啲買呢啲部件嘅鋪頭買完。嗰樽嘢翻到屋企停一場，即刻扭開佢，即刻加，哇！好最危險嘅嚟嘅，佢就會噴滾水嘅水蒸氣出嚟，咁會灼傷嘅。咁所以千祈唔好做。咁所以呢啲嘢咧，如果自己唔肯定嘅話，都係拎翻去車房咯。咁其實車佢都仲會噶嘛。咁個保養裏邊，佢除咗我哋頭先講嗰啲油啊、嗰啲皮咧皮，所有嘢佢會幫你 check 翻曬嘅。咁呢啲都係我哋。如果部車好耐冇做嘅，都要拎去做噶啦。咁、新年之前做一做啦。咁我哋自己新年期間就可以買個安心。咁、另外我仲有一樣嘢可以提醒大家，又係可以自己檢查得到、做得到嘅嘢嚟嘅，打胎氣啦。就係對上一次又係幾時打咧？會唔會好耐冇做過咧？如果好耐冇做過嘅，又係新年之前啦。咁拎去油站先得噶啦。油站嘅時候佢哋有嗰啲氣槍嘅，咁、自己可以四條胎。可以打翻一個合適嘅胎氣落去咯。 但個問題係個就你知唔知道自己嗰架車究竟要打幾多胎氣先？ 一個好假設性咁樣啦，其實大約你於乜都唔知嘅，純粹為安全嘅，你係打31.2，咁其實大部分嘅車呢個胎氣係可以食得到嘅，都已經啱嘅嘢嚟㗎啦。咁、可能你如果對上一次好耐冇打過、你可能一插嗰條氣槍入去， 得 廿幾佢肥好耐嘅，即係你可 有 噶，試過啊，係 啊。咁不過潮州薄胎同厚胎咧，即係薄胎係接跑車嗰啲咧，其實係咪可以唔使打咁多？ 誒唔係，調翻轉薄胎，調翻轉要打好多嘅、即係譬如我自己嗰條胎，我係打到40多嘅，係、啦，即係要睇翻你嗰條胎同埋你需要嗰種駕駛感或者乘坐感，因為胎氣嘅高與低係會影響咗駕駛感覺啦， 蹬唔蹬， 乘坐感覺蹬唔蹬啦，你經過一啲路面嘅时候，除一啲好明显嘅凹凸啦，微震荡都会有影响嘅，系会传到几多入嚟。你胎气越高，嗰个震荡系会越多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系假设乜都唔知嘅，纯粹我又系买个安心，我过年之前拎去油站打翻四条胎嘅胎气，咁其实卅零，咁、其实就所有车大部分都啱嘅嘢嚟嘅，已经系可以安全噶啦。 哇、 好啊，最紧要系咁啊！ 你讲讲下都有好多嘢， 系啊，好多嘢要啊， 系啊， 系啊，再加埋可能洗车啦， 系啊， 过年之前我哋除咗屋企要执得干干净净之后，我哋部车都帮佢洗过白白啦。 所以唔可以净系揸唔理佢噶、因为有好多嘢咧，佢每一日用紧，佢每日损耗紧，咁、变咗咧，如果你唔理佢咧，即个问题越嚟越大， 越嚟越严重， 严重啊！ 尤其是譬如我哋过去嗰几日，我哋嘅湿度咪去到80%-90%嘅， 琴日咯， 好 高， 咪湿到好唔舒服、人都唔舒服啦、其实对车个影响都大嘅，咁如果大家啱啱早几日有揸个车出街嘅话，其实而家你呢一刻去摸下自己部车，其实你会发现咗嘅好多啲眼见唔到嘅一啲尘啊、沙沙石石咧，已经黐晒个车身嗰度嚟噶咯。车头挡风玻璃都系嘅，咁所以其实呢一刻咧，其实大家过年前拎架车去做一次深层啲嘅清洁、都几紧要啊，可以舒舒服服。过年期间又唔使做呢样嘢， 跟住喺架车又插翻啲花， 有噶以前嗰啲甲虫车 醒未？哇，嗰只眼！变咗咁 样，OK。马同学， 系啊，黑咗，马 同 学几好，OK。 架车太舒服，因为 冇错冇错。 多谢晒， 多谢 晒，潮潮， 唔该晒， 系啦。 啊，大家记得做紧啲清洁啊，同埋嗰啲安全嘅检查啦。好，12:29啊，听紧风骚浮人啊，翻嚟咧就会我点唱嘅时间嘅，仲可以争取时间，而家打嚟嘅电话号码就18723888，18723888。咁答半之后咧，听完新闻咧就开始你哋嘅点唱噶啦。今日天咧而家25度啊，都比较温暖，相对湿度70%。 16嘅。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吹微风啊，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渐转多云嘅。呢、這个明日咧风势较大，而星期日咧亦都比较温暖同埋潮湿嘅。OK， 好，新闻报告、财经消息马上送上，翻翻嚟就会有风骚范人最后半小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劳工会就检讨俗称418规定的连续性合约规定达成共识，建议放宽为以四星期工时合计为一个计算单位，工时门槛定在68小时，改为468方案。有劳工代表期望新方案可以提高劳动力，但有饮食业预计雇主可能宁愿提高时薪给兼职员工，避免被他们触及成为长期雇佣的界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劳雇会雇员代表、工联会副理事长林伟光说，期望落实468方案后有10,000名以上雇员受惠。劳雇会雇主代表、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陈伟聪说，期望借助修改规定释放更多劳动力。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說，門檻降低之後，僱主或者會寧願提高時薪就住條線，避免令兼職員工觸及長期僱用的界線，因為支付長期服務金涉及龐大開支。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退出2023电竞足球赛事，指相关游戏程式未能正确显示 Hong Kong China 参赛队名。足总会长贝君奇说，电竞队在比赛现场的荧幕发现展示只写有香港而不是中国香港，足总考虑到问题较敏感和有需要正视，觉得只写香港是不适宜，退赛亦是为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贝君奇在一个电台节目引述主办方说，是游戏画面赶不及改动，但足总认为需要按照原则，加上赛事会直播，令人感觉不适宜。被问到星期日国际迈阿密将会在香港大球场和港队踢表演赛，部分宣传品印上 Hong Kong Team 有没有问题，贝君奇说没有问题，因为性质上是表演赛，不是正规国际赛事。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讨论铁路系统在极端天气下的应对措施。港铁香港客运服务常务总监杨美珍表示，经过去年9至10月本港出现极端天气后，港鐵公司會在今年雨季前針對較高風險的車站出入口制定額外預防措施，並按需要安裝防洪板或者關上防水門。另外亦會提前進行3年1度的極端天氣與氣候變化對港鐵處所的相關研究，審視相關設計標準和營運程序。杨美珍又说，日后当知道要改发9号信号，港铁会在车上广播列车在什么地方停驶，令乘客作出选择和安排。天气概况，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几阵雾。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星期日较为温暖潮湿，星期一稍凉。农历新年前有几阵雨，气温逐渐下降，随即同年初一最低气温大约在12度，而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57点，升91点，总成交5,02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0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17点，跌122点。 部分股票造價，騰訊控股280.4元升8.8元，盈富基金15.82元升8仙，恒生中國企業53.38元升5.2元，藥明生物17.44元跌3.71元，美團63.75元跌3.5元，阿里巴巴70.9元跌1.5元，友邦保險60.5元跌6.5元，比亚迪股份174.4元跌9毫，理想汽车114.9元升5.7元，南方恒生科技3.02元升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19，日元146.4，瑞士法郎0.857，加元1.338，人民币7.18。英镑兑美元1.275，欧元兑美元1.088，澳元兑美元0.66，新西兰元兑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6268点，上升257点。港金报1915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4.66美元，卖出205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还说白术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这段感情还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有人话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是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是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嘅点唱时间，电话里面有第一位朋友就是 Ivy 啦，系咪啊 ？Ivy，Hello， 喂 ，Ivy， 你咦，你喺边度啊？ 你喺水底啊？ 喂喂喂， 喂，你个电话好差啊， 听唔清啊？ 啊，唔好意思， 哎，得啦，而家得啦， 啊，冇喐，喐都唔好喐 ，stand， 好， 企落， 唔好喐， 系唔准喐， 系 点啊？ 窗隔篱， 企定。 你哋啊，我中意 听 你哋 嘅 节目啊， 我都好中意你 ，Ivy， 我都中意 听 你把声 嘅。 Michael 啊，每一日咧，即系第一次播嗰首歌咧 ，set 咗个通咧嘅嗰日咧， 都好。你又 嗱又嚟啦， 又嚟啦，又嚟啦，又嚟啦 ，Ivy， 你又喐嚟做乜嘢啊？你喐都唔好喐咯，叫咗你。 喂， 冇。 唔得啊，唔得啊！ 我中意呢个电话。 系啊，因为我哋冇所谓啊，听众听得唔舒服啊。 我而家去呢一度好啲，应该好啲。而家呢度好啲。 嗱，你再卜卜卜咧，我真系罚你啊！ 而家呢度 OK。 对唔住，你继续讲啦，系 继续。 唔好意思，我话好中意听你哋节目。Michael 咧，每一次开节目咧，呢个首第一首歌咧 ，set 个通咧，真系成日成个节目都好开心啊！ 今日嗰首系咩歌啊？ 知啊，今日冇听到。 其实开心 英文歌， 除咗歌之外咧，我哋成班 team 咧，每一个人咧，每一日带嚟个 mood 都系好开心啊！即系人加埋音乐，净系靠音乐唔得嘅，要靠埋人嘅咁 啊。系啊系啊，最好听阿 Sarah 咧，即系好有智慧咯，即系唔系随随便便听一个节目咁啊，过几个钟，即系好开心。多谢你哋，阿小强好搞笑。 喂，你排我最尾、啊。 宝物尋歸底啊！ 你好膚淺，你哋咁樣搞 啊！你係寶物啊，係 咪跟翻你哋個 Jingle 個排名啫？ 冇講，冇排名嘅，我哋呢度係啦。 係啊，我打你啊，因為我生咗 B B 啦，佢咧下個禮拜一定唔知禮拜二就100日啦。 啊，你唔數住佢， 咁記得咗？ 改咗名未啊？改咗咩名啊？ 係啊， 改咗咧， 叫咩名啊？ 叫做 OJ 啊 ，OJ 啊， 点解啊 ？Orange juice 定 Olivia OJ 呢个 系啊系啊， 呢个咩名嚟？简称啊 ，OJ 啊， 英文真系 Orange juice， 真系佢个英文名嚟噶， 橙汁 啊， 就两个字母咋？ 佢叫橙汁啊， 系啊，唔系点串啊 ？O 同埋 J 啊？ 因为咧，佢我爸爸系 Otto， 所以佢 Otto Junior。 哦 ，Otto OTTO 系咪啊？ 咁 系啦，系啊。 Otto 咁加埋个姓咧，譬如姓咩噶？你哋系 姓钟啊？ 姓钟啊？ 哦， 哇，好正 啊！钟 啊， 系啊。 我以为正 Simpson 咁 ，O J 中 就唔系咁好啦。O K， Otto Junior 中，好洋人啊！ 你有笑佢个名咧？ 唔系啊， 冇笑 佢，觉得好特别啊， 好开心。 咁 中文 名咧叫橙汁 啊，汁仔。 中文叫咩啊？ 叫 中文系英明， 英明嘅明哥或者 中英明啊。 系啊， 即系中文、英文都明白，系咪啊？中英明 好 啊， 好啊， 咁数学咧， 系得数学唔明啦，系中文、英文就 诶唔使惊，听多啲校长你又知唔知搞掂？ 冇错， 就乜都识啦，系咪？好开心啊！做妈咪， 大个俾佢听翻， 系嘛 ？Ivy 啊，系第一次做妈咪定系点啊？ 系啊， 哎呀， 恭喜晒啊！ 新手妈妈， 咁而家 B B 几多岁？即系几大啊？应该 就嚟100日咯，都话 就100，我唔使 miss 咗，系就100日啊！当会唔会 下个礼拜一定礼拜二啊？ 会唔会好唔够瞓啊？好攰啊！成日夜晚又冇得瞓啊！咁啊！ 佢終於呢個禮拜開始戒夜奶，我哋都發覺非常開心 啦、 啊！好 嘢，戒夜奶真係好咯， 係啊， 乖乖啦，一定快高長大、啊。 有冇人會幫下你手咁樣啊？ 有冇 自己湊啊？ 啲咩陪月啊？ 係啊， 好好啊！我先生請咗3個月陪月俾我， 我以為佢請咗三個陪 月，我以為佢請咗三個陪月， 使唔使咁多？ 一個月 陪佢，一個陪。 哇！離曬譜啊！你夾住 啊！ 我知啊， 三個月。 你瞓覺先，你夾住啊，整個 CCD， 唔係夾住個 BB。係 啦，冇錯。 三個陪，一個陪曬，一個陪。 哇！真係寫到你窿 啊！ 正，好嘢，好開心。咦？佢可以幫你鬥利是咯喎！今年係 啊，係請咗三個月嘅陪月，唔係三個陪月。 知道啦， 家小姐。 係啊，又可以鬥利是。 打嚟啊！想感謝我嘅父母，因為原来真系一日唔做父母咧，都唔会100% 知道父母系啦，对我哋嘅付出系咁伟大啦。咁我希望自己嘅父母能够即系健康长寿幸福啦。 父母叫咩名啊？ 系啊， 父母叫咩？ 唔讲佢个名啦。 Ivy 妈 ，Ivy 妈。 另外感謝我妹妹啦，因為佢個好可愛嘅女咧2歲9個月，所以我妹妹咧俾咗好多照顧小朋友嘅經驗同 tips 我哋啦，教我哋點樣 啊，分享下， 係 啦， 係啊， Ivy妹嚇， 你細個有冇激你媽咪啊？ 梗係有啦，激 個個都有噶啦， 跳起咗， 好高， 跳到幾高啊？破咗香港紀錄 ，Ivy 媽。 好犀利！ 跳高女子冠军， 得啦，你换个反转都差唔多，留翻啲， 小强好精神， 你觉唔觉得系咪啊？佢真系精神过度，系啊 ，OK 啊，因为我头先合咗阵， 系喂，头先人哋讲车路的士，佢喺度，而家精神翻啦，即刻。 差咗一点啦啊！ 系啊， 咁啊， 系 嗰只 最后想多谢我先生嘅，因为咧佢喺单亲家庭长大啦，佢成日都话咧唔知点样做爸爸，但系佢对我同 B B 都超级好啊，睇奶樽啦，又同 B B 冲凉，又洗衫晾衫啊，同 B B 玩，好锡 B B， 所以咧仲做埋 part time 赚钱，所以我好想讲，老公你系100分爸爸， 好嘢， 好 嘢，系啊，一家人开开心心，好唔好啊？ 开心 啊！多谢晒。 你有冇煲姜醋啊？ 冇。 培月煲噶系嘛？ 多谢你哋啊！你哋加油啊！ 好啦，你都加油啊！ 加油 ！I love you。 曾特别似脚的温柔，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终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来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覆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跌倒，才就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就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 Ivy 之后，我哋另一个电话打咗入嚟嘅，佢就系 Apple 姐 ，Apple sister， hey, 你好 ，Apple 姐你好啊！ Hey, 我又好似再次中到六合彩啊！你哋接收到，好开心啊！ 啊好啦，中多啲啦！ 朝朝听风骚，个个都风骚，听完之后个个都快活吓、 啊！啊正，系好。 有嘅时咧，阿强哥唔翻咧，我觉得好似争紧啲嘢噶。 我冇唔翻啦， 唔翻。 唔系啊，有一次你冇翻啦， 放假嘅，你有放假嘅， 唔会各有各精彩。 系。 誒預祝你哋四個主持人身體健康嚇。 好， 好 嘅， 多 謝， 多謝，都祝你身體健康。係 啊， 我已經中咗六合彩啊，今年又好開心。 咪好咯。 咁我而家咧祝福我個阿哥，我大哥哥哥二月十號就生日㗎。係。係啊，將近七十歲㗎啦，六十啦。咁啊，唔該曬你嚇。 咦，咁咪即係初一咯，二月十號咩？ 兩個較為細啲嘅就係我個兒生細，係。 女婿的婿啊嘛，系咪啊？ 系啦，我个家姐个大女婿，基哥， 基哥，哇！ 生日二月九号生日， 二月九号即系年卅晚咯。 系啦，恭祝佢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心想事成吓。系啦，咁啊到我个孙仔啊，又系同月同日二月九号叫华蝶， 华蝶啊嘛， 系叫华蝶，身体健康。啊！学业进步， 快高长大， 系啦。 几年班啊？华蝶， 佢而家三年班噶啦。 哦， 而家咧，叻咗啦。即系我话 A， 佢话 B 啦，好叻噶。 咁点解会系叻？我唔明， 而家咁 嘅 叻 系乜嘢？ 即系同佢斗气。 Apple 即系退步咗啦，所以就系啦。所以咧，同埋祝福我，我曾经打过电话俾你噶啦。我就祝福我五兄弟姊妹。个个都身体健康。 你排第几啊 ，Apple 姐？ 我排第三嘅。 哇，中间喎、 啊。我咪澳洲有个细佬咯，成日堆血都唔上，而家都今年都唔翻到嚟啊。因为澳洲嗰度唔俾佢上飞机，惊佢堆血唔够啊。都系咁上下喺香港咁上下，但系始终佢都唔系。cancer， 我好 幸， 即系好安心啦。 慢慢嚟啦， 系啊， 有时有啲嘢唔心急得。 系啊，我真系好开心啊！你哋接到我，我再恭祝我有个朋友好老友噶啦。我好我觉得佢系我个应该啊， 闺蜜啊， 好上进嘅好朋友啊，好好朋友阿 Sam 啊 ，Sam 哥， 祝嗱 Sam 哥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佢揸车嘅，日日都。揸翻支大旗， 路路亨通， 有上有落吓。 你嘅听住我哋风骚啊，知唔知啊？ 系啊，佢日日都听嘅，又系，所以佢咧次次都听到我电话咧，佢又复翻俾我。哎呀，你又 打得 咁好嘅咁，我系啊，又中到六合彩，我系你哋嘅忠实拥趸啊！ 多谢， 多谢晒。 我想剪罗文嘅。前情感受可以嗎？ 當然可以啦， 賺咗俾你啦，已經。 唔該曬你， 多謝梅姐，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身體健康。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故作丽人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故作美丽又湖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礼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起发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 好，争取时间仲有五分钟到晏昼一点钟，我哋听电话里边嘅朋友啦，伟伟。 喂 ，hello， 你哋好，三位主持人。 喂，点称呼啊你 ？Vivian 啊 ，Vivian 啊，好啊，你今日系我哋最后一位点唱嘅朋友，你有咩想点唱嘅？ 最后一位，上次 miss 咗个 course， 又系最后一位。 你有冇搞错啊？ 我妈妈迟啲要搬去嗰度拆咧，大安西嗰度，咁要搬去住，我同细佬住，咁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唔好咁担心啦。 唔好担心，担心乜嘢？ 担心咩？ 即系担心，即系同细佬住啊嘛， 咁 人哋新抱嘛。 哦，担心同你住有冇担心啊？ 吓， 妈妈有 冇住冇担心？ 咁佢点解 唔系你咯？住嘅，我佢独居老人嚟嘅，因为我嗰度唔方便，佢只脚唔舒服，冇力。 但系好好啊，你谂下，弟阿细佬同埋弟父都好照顾佢。 有孙仔咯， 唔系 系咯， 得 闲 咪 玩 就 算 啦。 孙仔真 系 唔使担心，唔使担心。同埋珠海，我估地方大啲啦， 系啊，空气又好 啲，系咯， 嗯， 正啊。阿细佬快啲搵到工啦，佢嗰年喺珠海。 呢啲嘢都系唔使担心嘅，嗰啲嘢自自 然 然就会， 就 系顺其自然， 系咯，嗯。仲有点啊？我 Amy 同埋阿 Joyce 识咗廿几年，星期日啊聚会啦，又因为之前有疫情咧，大家又。好耐冇见， 要啊！今年一定要， 一定要聚聚 啊！ 过年啦，食个团年饭或者春茗都好啊！ 好，我哋三十一家人，好唔好啊？多谢晒。 Vivian 把声 ，Vivian 把声都有啲担心啊， 系 嘛？ 担心， 系啊，开心翻啲。 好担心啊，妈妈妈嘅，诶，成日见佢，想旧年跌亲啊，跌咗四次入医院冚穿啊， 冇事噶，冇事噶，你一切会更加好噶啦。 你叫佢小心啲，有时好难讲。 你过年你包封大利是俾妈咪买嘢食 咯，吓。照顾多啲，好唔好啊？ 我之前见过梁继章嘅，好耐之前，不过三十几年前， 三十几年前 嗰个会唔会唔系我？ 而家唔同晒啦，佢高咗啊！ 高咗， 高个血压高咗，血压 快高咗， 血压高咗啊！啊，废话讲完，好，多谢晒， 多谢你，拜拜， 拜拜。 咩啊？ 好啦，有呢首歌曲嘅话咧，都系送俾我哋所有嘅听众们啊！ 邝美云嘅家，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家中灯常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的你，小小餐桌聚首。淡淡地多亲口，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攰着手闯过。牵手写明日歌，信或逆境点播，家渐渐迎接风口。岁月不改我家，同道共济，在同一屋檐下。时代变迁，我们心不变地，情意犹如在咫尺，越想你越向前。情系国家，我们的一个家，悬崖绝岭。未曾将亲情放下，重拾抱拥，旅途中可有你念挂，团聚一刹，从此不想分开，长伴我好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攰着手闯过，牵手写明日